太轻松了。尹秀一边感慨着，点击蓝鲸骑士查看一下他的生命，正在飞快地下降着，而他努力做出的攻击只能是和团团围住的召唤兽们纠缠在一起。虽然有时他的一个旋风斩可以直接扫清一圈，但他面对的可是一对召唤师，每个召唤师又有数头召唤兽之多，这一二三队一对一对轮着上，真是杀之不尽，斩之不绝。叶修是早详细了解过蓝鲸骑士了，怎么耗死他完全没有问题，哪怕是到了10%的红血狂暴，他也狂不出什么变数了。唯一可能的变数也就是那些俱乐部工会了，不过这些工会的精英团此时远在奥马尔山，想赶回这里救场绝无可能。之前的那些人，叶修放眼望去，那些散沙此时四散在荒漠之上，远远地关注着他们打怪，连走近都不敢了，还能有什么作为？临时在征集人手，都这个时间了都没有来，再来也来不及了。万无一失，连盗贼之前下的陷阱都躲雨了。叶修细细又是盘算一番后，终于完全放下心来，这个蓝鲸骑士跑不了了。蓝鲸骑士挣扎，蓝鲸骑士暴走，蓝鲸骑士倒下，一切都发生得很快。在交给会长的报告中，各大卧底很尴尬的只是这么描述了一番。这是怎样的一场 BOSS 战？他们深深地思考着。看起来像是乱拳打死老师傅一般，但是他们身处工会，军木校的指挥可是一句一句都看在眼里的。有指挥怎么能是乱拳呢？这一定是什么高深的艺术啊。众卧底把叶修指挥的消息记录纷纷截图下来，当作卧底生涯获取的一次重大情报，随后迅速交给工会会长，以便参详军木校指挥的奥义。六七百人乱哄哄的就把 BOSS 给打死了。这帮卧底的荣耀生涯中，每每和人聊天时都很喜欢讲述一下这番经历，而这句开场白在他们的圈子里很长一段时间经久不衰。此时的西部荒漠，欢呼声终于取代了一切声效，成为这一片黄沙上唯一的音节。星星工会的名字登上了电视，这让每一位星星工会的成员都由衷地感到了自豪。星星工会之前的名气基本上全是会长君莫笑带来的，他们加入星星工会就是希望能像君莫笑那样名气响彻全区，而这一次他们终于得偿所愿。虽然系统公告只是以工会为名，但是在星星工会四个字中，他们硬生生地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这一刻他们都忘了关心 BOSS 倒下后究竟是爆出了什么，这本该是杀 BOSS 后最中心的话题，到了星星工会这里却被遗忘得有些惨。直至半分钟后才有人稍稍想起这茬，再一看工会频道里会长君莫笑早把爆出来的东西发出来了。 是成装， 所有人又狠狠地激动了一回。对于普通玩家而言，银装这种东西就不必要抱期待了，再说那东西也不是杀怪会爆出来的，成装就是他们的至高追求，而成装在荣耀中可以说是爆率最低的东西之一，尤其像这种野兔 BOSS 爆出来的，绝大多数玩家顶多上网上欣赏一下图鉴，处于被垄断的野兔 BOSS爆出的成装又怎么可能沦落到普通玩家手中呢？在大家还在津津有味欣赏这件橙色的徽章时，就看到会长君莫笑又发出一条消息。 成装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所以这装备属于工会，一会儿我会把它放到工会仓库，大家去工会仓库的时候可以看到使用的规则。 哦，星星工会的这些个新生玩家对于这些还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大多还没什么了解，比如工会仓库制度， 所以此时对于叶修所说的有些茫然，只有少部分非新生的立刻知道了这句话的含义，顿时激动起来。放到工会仓库里的装备，那就意味着达到贡献度就可以用起来。一件成装啊，哪怕是老玩家，绝大多数也是没机会拥有一件的。放在工会仓库，虽然也无法私人拥有起来，但总是有机会可以用到。这些老玩家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件成装会设定到的贡献度会是多少了。想来成装的话应该会不低，这积攒所需的时间太久的话，说不定到时等级都高起来了。50级的成装用的话属性已经低了点了，可是成这个字眼却又是一种诱惑。对于成装，有时候玩家偏爱的已经不是它的属性，而是它的稀有。拿装并不是很适合自己职业的成装招摇过市的人大有人在。从职业角度来说，眼下蓝鲸骑士爆出的这件成装确实不错。流地徽章，等级50，除了基本的法术防御力以外，体力加22，移动速度加5，跳跃力加5，法术防御强度加5%。很显然，这是一个适合全职业的饰品。法术防御力，这是饰品的基本属性，没什么可说。但此外的4项附加，体力、移动速度、跳跃力、法术防御强度，这4个属性却没有任何一个会是哪个职业说是没用的。这决定了流地徽章大众饰品的地位。看到是这样一件饰品，连叶修都暗自庆幸了一番。工会的仓库正需要这样的一件镇仓之宝。这要是一件成武，价值可能会比这流地徽章要高，但问题是一件武器通常对应的职业也就1个2个，也就是说星星工会的玩家只会有4%到8%的玩家会受到这件装备的影响。而现在一件全职业适合的成装，那就完全不一样的，谁都想要，就是它最大的意义所在。叶修一边散了这次猎杀 BOSS 的活动，一边就给蓝河去了个消息。 喂，你们蓝西阁的工会仓库制度借我看看呗。 蓝河这边正看着一帮会长在讨论组里暴跳如雷呢，冷不丁突然接到君莫笑的消息，情不自禁就有点心虚的感觉。 报什么了？ 蓝河还是忍不住问了下。叶修发了流地徽章过来。 嘿呦， 蓝河惊讶了一下，他也是从工会仓库角度考虑，一下子就觉得这件装备真是超有价值。 卖吗？ 蓝河跟着就问。 你想得美， 叶修说。蓝河顿时想到叶修刚刚还问他要蓝西阁的工会仓库制度来着，显然也是要借这个装备顺势把星星工会的仓库建立起来了。给不给他看？蓝河犹豫上了。 快点啊，这破玩意儿有什么可藏的？你们蓝西阁的人有谁看不到？我就是懒得抄一遍了，你直接给我个文档。 叶修发消息。 你在我们蓝西阁有卧底？有卧底还问你要啊？ 叶修鄙视蓝河的智商。蓝河吐了口气，不过想想这东西的确也没什么藏的必要，随即把他们蓝西阁的工会仓库制度发了一份给叶修。叶修飞快扫到关键内容，把贡献度的层次按照星星工会的程度调整了一下后，飞快就粘贴到星星工会的仓库制度里去了。很快叶修收到蓝河的一条消息。 大神，麻烦把工会名替换一下好吗？辛苦您了。工会名？你拿着我们工会的制度，里面有我们的工会名的，您不觉得应该换一下吗？比如换成星星工会什么的。 蓝河牙都快咬碎了，这君莫笑刚换了制度立刻发工会公告，星星工会的玩家跑去看，立刻发现制度中有多处蓝西阁的字样， 这个情报又被兰西格卧底飞快反馈出来，兰河真想一头撞死算了。 哦，是这样，还大意了。 叶修顿时也是惭愧万分，他真没注意到兰西格的仓库制度中居然还有兰西格的字样。 再发我一份。 叶修给兰河发出去。 怎么又要啊？刚才的已经删了。 用完就删，同义词就是过河拆桥啊。蓝河很是不想给，但这家伙万一就这么无耻地挂着除了贡献度层次其他和他们兰西格一字不差的制度，那该怎么办？他不怕抄袭丢人，但兰西格却不想有人抄他们。无奈蓝河又翻出他们的仓库制度文档，转念又一想，这家伙拿过去顶多就是把兰西格的名字替换出星星公会，这让人一看还是很容易就知道这是抄兰西格的。真不想被这家伙这样黏到啊。蓝河想着，咬牙又是打开了文档，飞快地删改了一番，随后在叶修不住的催促中又传了过去。 诶，这份好像不一样啊，我改了改。嗯，不错，比刚才那份强多了。嘿，你很有文化嘛，刚才那份谁写的？啰嗦的要死，那么多字，婆婆妈妈的，网络写手都没有那样骗字呢。那也是我写的。你真的很有文化啊。哎，有没有兴趣来我们星星公会啊？我们的领导班子就缺有文化的人。 蓝河狠狠地关闭了聊天窗。那边叶修也是飞快地把仓库制度又替换了一遍，随后就把刘帝徽章扔进了工会仓库。这件50级的橙装被放在了仓库橙装第六档次。橙装第六档次的装备需要玩家拥有6000点贡献度就可以取出刘帝徽章来装备使用。不过由于刘帝徽章的所属是工会，所以这徽章不可交易，不可丢弃，但是却可以被爆出。一旦发生这样的仪式，一般也都会有一些惩罚，大多是扣工会贡献度，有的工会也会对一些很珍贵的装备设置抵押金，总之都是各有各的管理方式。叶修这放上了这件镇仓之宝后，还有两件也是蓝鲸骑士调出的装备，却是55级的蓝字装备，也是随手丢了进去。这55级的蓝字基本属性的话只相当于45级的橙装，不过确定一件装备的价值，附加属性才是更重要的，所以有时一件装备等级不高，但附加属性出色，却会到了很高级都不会被淘汰。眼下这两件55级的蓝装却都比较普通，55级的副本里就很容易刷到同档次的装备，最后被丢到了蓝装的第五档次里。蓝装第五档次贡献度只需要700，这蓝装和橙装的档次之差一看就看出来了。其实橙装也未必真如贡献度反映的那样有10倍于蓝装的威力，但问题就是稀有，而蓝装是副本里的 BOSS 必掉装备，自然要廉价许多。放好了装备，如何获得工会贡献也向玩家介绍清楚，随后叶修却是给陈果在星星工会的朱烟霞小号设定了仅次于会长的最高权限。这种权限那只有一件事不能做，那就是开除会长。 我总回来也不方便，权限设给你。 叶修对陈果说着。 会长你可别给我，你的名字需要挂在那儿撑场面。 哈，这我知道。 仓库里就这么一件橙装，还是差得远了。 陈国混过大工会，很知道工会仓库的重要性。其实在俱乐部工会里还真未必所有玩家都是该战队的铁粉，有不少玩家就是知道这个俱乐部工会里的工会仓库装备强大，所以伪装成粉丝，想方设法混入。反正粉丝这个东西真伪实在不好分辨，大家都是荣耀迷，职业圈里战队就那么多，不管粉不粉，知道的都差不多， 所以也难露出破绽。 我这边还有好些材料，太稀有的你都拿去交易吧，然后买些高阶装备充实咱们的仓库。记得啊，都买高级的，越高越好，低级的不用管，大家赚贡献度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充实起来了。 你的材料你不用了吗？ 我现在都到了神之领域了，趁着现在时局还算新，这些材料还没跌到最低价，能卖就尽量卖了吧，以后再用再收，比直接用这一批要实惠。 陈国当即就明白叶修所说的道理，不再迟疑，跟着叶修的君莫笑几乎把他在第十区的仓库搬了个空。 仓库里也可以放上一些， 叶修说着。 嗯， 陈国点头。在大公会的仓库里并不会只有装备、材料、药剂，凡是市面上有的东西一般在公会仓库里都会有。公会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供给玩家，让玩家体会到加入公会的好处。 不过高级装备不可能一直靠买来成，我们也得组精英队，打高端的装备来充实仓库的上层。 这些就让我来办好了，咱们这边总算有点老玩家，我点点人，看能不能组几个起来。 叶修点点头，左右又看了一圈，确实暂时是没什么事儿了，这才关了工会面板。蓝鲸骑士报道的东西都扔了材料，除了蓝白鲸。来这一趟主要就是为了这玩意儿，叶修当然是自己揣着了。这种专有材料，爆率还是比较有保障的。毕竟野兔 BOSS 一周才刷一次，身上爆率还搞得太低的话，那这 BOSS 恐怕就会沦为鸡肋了。所以野兔 BOSS 爆成装、爆稀有材料，一般都是八九不离十。如果两样都没爆，那就是另一样东西爆了，人品爆了。拿到了蓝白鲸，叶修也没有迫不及待就回神之领域去提升装备。普通区这边其实他还有一些事儿要做，虽然在这边他已经一点经验都得不到，但一些必要的任务却还是要完成，当然就是奖励属性或技能点的任务。50级到54级这样的任务叶修也是堆了不少，今天反正也是来了，叶修准备顺便就清一清，于是一边翻着攻略，一边东奔西跑地完成这些任务。而对于叶修这些任务当然不存在难度一说，不过一边陈果看的确实兴致勃勃，甚至比看叶修 PK 还有趣儿。荣耀圈这么大个腕儿，翻着攻略做一些基本上连新手都不至于难住的任务，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所有任务都清掉，也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关键很多任务都是到最末才发放毕业修必须来做的奖励，之前那10几20个环节叶修一点经验也拿不到，做了真是乏味之极。好容易任务全清完了，这边包子入侵盛情邀请要老大来一起下下副本，叶修想想也真是好久没和这老兄玩了，也正好自己带队效率的刷点装备充实一下仓库。这在第十区足足忙碌了一天，大部分算是贡献给工会了，工会的仓库这一天就充实了不少。叶修他们这边副本刷到的装备谁也没要，全都贡献给工会了。虽然都是蓝装，但蓝装也有蓝装的好啊，需要的贡献度低，稍作积累到了等级直接就换装备也很不错。